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32集。 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程前几乎觉得自己快要死过去了。他一睁眼，就看见韩渊紧张兮兮地趴在他床头，那眼神仿佛他已经命不久矣。程前也不理他，自顾自地爬起来换了身衣服，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洗漱去了。韩渊像只闯了祸的大哈巴狗，亦步亦趋地跟在程前身后，终于等来了程前冷冷的一句： 滚吧。 嘿嘿，小师兄。 韩渊垮下脸谄媚地叫道。程前面似寒霜： 不告状了行了吧，快滚，不然我现在就去找师父。 韩渊只好灰溜溜地贴着墙根跑了。程前将脸上的水珠擦干净，心里也有自己的考量。 听大师兄的意思，师父已经从温老板那儿知道那个什么蒋鹏也来了，那我就不多此一举了，不然引起师父的警惕，我们几个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定师父的手。 程前一走出自己住的小茅屋，就看见大师兄在那儿指点江山地表达自己对破客栈伙食的鄙夷，而后堂而皇之地在温雅真人眼皮底下让道童给他开了小灶。韩渊那小叫花一宿惊魂也不长记性，喋喋不休地围着大师兄表达自己想出去转转的愿望。大师兄一扭八道弯地表示，由于枕头太硬，少爷脖子睡落枕了，不易走动，以及他拒绝再踏上自己的马车一步，因为小师妹那一泡尿。程前浑身难受得很，正气不顺，一早起来看见这些聒噪的师兄弟，立刻找到了地方拜火，冷笑着道： 你可以让水坑给你洗垫子。 说完他抬手一指，只见水坑小师妹不知什么时候又爬上了大师兄的车，并且生冷不忌地将他昨天尿过的垫子的一角往嘴里塞，一双无知的大眼睛眨来眨去，还抬头露出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。同时他由于牙齿尚未长齐，嘴角难以抑制地流露出了一行哈喇子。程前仿佛唯恐大师兄心里好受一样，又慢吞吞地补了一刀： 你看，师妹已经给你洗了，用口水。 严正明看起来很想和小师妹这个不知名的品种同归于尽。茅房是万万没法待的，马车也是万万坐不上去的。此处距扶摇山大概已经有了108000里。严征明仰头望天，感觉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他容身之地，而很快师父就用一句话把他拯救了出来： 都出去玩吧，今日就没有早课，我们再待半天，下午就上船去青龙岛。 耶！ 韩渊欢呼一声，眼巴巴地看着师父。 师父，我听说今天又有急事。 昨天不是刚给了你一包零钱吗？ 暮春真人很是气急败坏了一阵，最后败在了韩渊眼巴巴的表情下，只好又抠抠搜搜地从袖子里摸出了一个荷包，守财奴一样的谆谆教诲： 省着点，别瞎花。 韩渊就像个飞出樊笼的鸟人，拿了钱便欢天喜地地去呼朋引伴。大师兄率先无视了他，指使着一干道童去给他找地方，铺上好几层毡子以供补觉。李云本来想去，回头看了程前一眼，又痛苦地改变了主意： 我去练剑。 韩渊小心翼翼地转向程前，点头哈腰地说道： 嘿，小师兄，我带你去买果子吃好不好啊？ 带师妹去吧，你们俩比较能玩到一块去。 啊！ 最后 韩渊一手将水坑师妹抱起来，在原地抓耳挠腮了片刻，感觉自己好像被嘲讽了。不过他很快就释怀了，程潜绵里藏针，逮谁扎谁，有时候连师父都难以幸免，韩渊早就习惯了，丝毫不以为意，屁颠屁颠地带着水坑跑了。温雅板着一张讨债脸，看着木春真人的几个徒弟简单交流过后一哄而散，在背后挨个对他们做出了评价。他看着严征明， 缺魔少练不成器， 又看着李云， 心智不坚不成器。 面向程潜，他言简意赅，连缘由都没说，只断言道， 不成器。 最后是韩渊，韩渊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不成器三个字作为评价的。因为温雅真人十分诧异地问了木春真人， 这个东西你从哪儿捡来凑数的？ 至于水坑，他被忽略了，鉴于他还是个无耻之徒，充其量只能算半个人。点评完，温雅高贵冷艳地哼了一声，也不看木春真人那张阴云罩顶的脸，径自拂袖而去了。当天傍晚，扶摇派就坐上了去往青龙岛的海船，求仙问道之人大抵也都是凡胎，也分三六九等，也有攀比之心。东海港口上，数十艘大小船只一字排开，其中有布满雕花与纱帐的大船，也有寒酸的摇一摇就要进水的小舟。师傅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，一来就要图便宜，很快盯上了几条小舟，一个人才收五文钱，再划算也没有了。那小舟上还放着些许破盆烂碗，据说是万一船底漏水的时候往外舀水用的。这一次严征明终于没让师傅得逞，就在师傅踩着小碎步走向码头准备订船的时候，他已经派道童飞奔来去，将最大最贵最豪华的一艘大船订下了，并且一马当先昂首挺胸地上去了。上路这种事儿，程潜一般都是不着急地坠在最后，跟师父走在一起的，因为实在不想和任何一个师兄师弟为伍。而这一次跟在师父身边的程潜，第一次看见师父对大师兄皱了眉。程潜乖巧地任由师父领着，瞥见师父皱眉便问道， 师父怎么了？是大师兄太败家了吗？ 身无分文，确实寸步难行，但始终是身外之物，不必太过挂怀。只是他不该这么招摇啊。 程潜先是一愣，随即立刻敏感地反应过来，目光四下一扫，都是要赶往青龙岛去的，除船工渔人之外，还有不少别的门派，而这些人中有年轻藏不住心事的，此时已经在打量他们这招摇的一行了。严征明大摇大摆地指挥着道童搬他那一堆奢靡享受的东西，旁若无人的样子不像个修行中人，反而像个富家纨绔，整个人有种不谙世事的浪荡无状。对此有人面露轻蔑，有人颇为看不惯，还有几个徘徊在便宜小舟附近的人，一身破衣烂衫，远远地盯着严征明看，不知是什么表情。程潜握着木剑的手不由自主地紧了紧，突然抬头问， 师父，我什么时候能拿一把真剑，大师兄那样的？我觉得他那破剑法练得还不如我呢。 你要剑干什么呀？ 木春真人十分怜爱地低头看了他一眼，程潜目光再次扫过周围那些不善的目光，心里斟酌着这话该怎么说。他对敌意无比敏感， 而面对敌意，他只有身怀利器的时候才能安心。程潜虽然也觉得大师兄脑子有坑，可师父说他不应该太招摇的话，让程潜觉得刺耳。 一个人难道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顺了别人的意才行吗？难道因为那些蠢人们的羡慕嫉妒，就要唯我本心收敛性情吗？凭什么？ 但这些想法是不便说给师父听的，程潜直觉师父肯定不爱听，只是避重就轻地说道： 我看别人都有呢。 你练的剑和别人的不一样，真剑容易误伤自己，还是得等你再长大几岁吧。 总觉得师父话里有话。 船也定下了，招摇也招摇过了，木春真人也只好领着程潜走了上去。这天天气不错，船行千里，风平浪静，连平时影影绰绰不露真容的青龙岛都清晰了起来。水坑有点兴奋异常，大概是海水中的腥气刺激到了他，他没有片刻消停，在师父干瘪的肩膀上爬上爬下，把师父的头发抓成了一团鸟窝。同行者慎重从甲板上望去，旁边一条船上坐了一船不知哪门哪派的剑修，正在那儿真刀真枪的比划。另一条船边上有几个御剑而行的老头，大概是在为本门后辈保驾护航的，途中可能是嫌船走得慢，一个肥萝卜一样的老头双臂一举，巨大的袍袖迎风而起，鼓起了两袖海风，海上风浪顿起，他们那艘船后面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，一阵风似的破浪而去，旁边几艘小舟几乎被他掀翻了，那群剑修的船也险些翻了。一个长辈模样的中年男子跃重而出，手提一柄重剑站在了船头，将那剑往身侧一竖，不知运了个什么功法，将脸都憋红了，好歹没让半大不小的船当场翻了。而扶摇派虽然没人坐镇，却胜在船大，只是微微晃了晃，在巨浪中起伏了片刻，溅了些海水而已。这样一来，程潜发现周围几条狼狈的小船上的人看他们的目光仿佛更不对了。程潜抓着自己的木剑，面无表情地站在船舷上冷眼旁观。 看来修行众人一点也不像扶摇山那么清静无为，也有仗势欺人的，而被欺负的不但不去恨那些始作俑者，反而要来嫉恨躲过一劫的。 程潜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也不想看大能们腾云驾雾了，他胸中那颗又自矜又自视甚高的心又开始出来作祟，感觉和这些人齐周并进真不怎么样。因此他转身回到了船舱中，在一片风雨飘摇的摇晃里，雷打不动地找了个地方，拿起符咒和刻刀开始做他超额的功课，恨不能第二天就把自己修成个大能。除此以外，他还从经楼里摸出了一本剑谱，叫做《海潮剑法》，与这次东海之行不谋而合。程潜的扶摇木剑第二式已经练完了，刚刚开始学第三式，进度基本赶上了李云。他练得这样快，是因为他是所有弟子中唯一一个因为练剑被木剑将手生生磨破了的。与扶摇木剑相比，其他的剑法都仿佛平铺直叙很多，远没有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。就在他将大海潮剑练了几遍开始有点领悟的时候，李云突然闯了进来。 哎，小潜，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快跟我上去，好像是大师兄说的那个大魔头来了。 程潜随着李云一路狂奔，跑到了甲板上，一冒头就险些被咸臭的腥气给熏个跟头。 随即他看见了天上的异状，方才还晴空万里的天空此时已经乌云密布，鬼影幢幢的黑云铺展罗列到目力难及的地方，遮住了一点仅存的天光。海上所有船都停了，方才那些在天上大蛾子一样招摇而过的前辈们也纷纷落了下来，一个个脚踏实地地踩在各自船的甲板上，满脸如临大敌。还有众多后辈不明所以，也跟着起哄架秧子的一起抬头看天，那瞠目结舌的样子仿佛是在集体等着天降红雨。李云坐立不安，来回走动，同时机不可闻地开口问程潜： 是那个人吗？他要干什么呀？ 程潜顿时想起唐枕，回道： 可能是趁着仙士人多，打算抓几个修士的魂魄回去练。 李云惊恐地扭头看着他： 抓也挑那几个会在天上飞的，轮不到你，放心。 程潜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： 师父去哪儿了？ 这时远方传来一声凄厉的阴厉，而后天地间开始回响起诡异的笑声，他们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各笑各的，混成了一段让人汗毛倒竖的和声。那笑声先是低沉琐碎，而后声音逐渐提高，末了高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，形象地注视了何为鬼哭狼嚎。李云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，双手捂住耳朵。 这是什么呀？ 周遭一片混乱，程潜胸口一闷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严征明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熟悉的兰花香呛了程潜一脸。 你们两个出来干什么？快进船舱去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